666566156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接下来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上午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午后开始有雷阵雨，对您的出行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么预计本市今天有降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朋友们，我们下面呢再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奥林西桥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车队的队尾排到了仰山桥，京通快速四惠东高碑店路段进城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拥堵严重，队尾接近了双汇桥。东南四环的小武基桥外环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十八里店桥。东南五环五方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莲石东路的莲芳东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堵，队尾排到了衙门口桥。北四环北辰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广渠路幸福大街的路口东西双方向以及南花市大街的南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崇文门外大街到崇文门内大街一线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经过这两天高温的煎炒烹炸之后，你居然没有瘦。 还要烹炸。 我还没有说蒸呢啊。 你太狠了。 要说这个伏天啊，得7月17号才入伏呢哈。 哎， 这还差了些日子，就没想到这两天居然这么热。那你说如果持续下去的话，那到了伏天的话，那得热成什么样啊？ 这种热，严格来说和伏天的热还不一样啊。它只是热。你没发现吗？就是它同时还刮了点小风啊，你这身上还是干松的 啊。 拿咱们这个老百姓的话说，叫干松。 就是还有地儿能躲是吧？ 哎， 进了伏天之后，你就是想躲都没地儿躲了， 哎， 只能跟家猫着。 身上腻腻糊糊的，然后天闷的呀，就你出去以后，你就跟那温吞水里待着的那感觉。 嗯， 哎，这个大概要持续那么一个多月。 过去叫猫冬 啊，现在叫猫夏是吗？ 过去也现在也猫冬，猫冬跟猫夏两个概念。 总而言之呢，就是挑凉快地方待着啊。 对对对。 那么看 看一下这个气温，那这一周的气温呢依然是在35-36度左右， 是 持续的高温啊、嗯、所以身体不太好的朋友啊，有爱中暑的，有那个低血糖的，后虚脱的，咱们留神，就能不出门呢就别出门呢。另外呢，家里啊有那种就是长时间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 嗯， 要特别的提醒他们注意身体，多喝点去暑的东西。当然呢、哎、我们在这里呢也向他们致敬啊，工作需要嘛， 嗯，喝点绿豆汤啊。 嗯，另外呢，即便是外面很热，屋里面呢咱们凉凉快快的开着空调，那温度啊也别调太低了。正是因为外面太热，屋里特凉，你这一出门的感觉吧， 嗯， 哎呦喂，有点取暖的意思， 冰火两重天。 对，所以都得注意啊，既不能太热着，也不能太凉着。 你说这日子过的多难呢？ 讲究，这叫精细。 是， 好吧，我们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了我们这一周的温暖的生活互助了啊，还需要温暖吗？ 嗯。这个火热的 天天都需要温暖啊，心理上的温暖。 嗯， 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难题，想让我们的帮友帮着出点主意，或者打听点什么事儿，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记住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好了，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要说这一年四季呢分春夏秋冬啊、 哎、 气温是时冷时热，但是我们这里的一年四季每天呢都不分春夏秋冬，需要的都是热情啊、 哎、 好，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是，今天我们首先要用热情来去做个凉拌菜。 挺搭的啊。 有朋友问了，说这大夏天的哈、啊、做点凉拌菜吃，这个凉拌菜我是往里搁橄榄油好呢，还是搁芝麻油好呢？啊，这个其实 问题不大， 都可以看您口味 啊。这个橄榄油的话，它没有那个芝麻油的那香味儿，对吧？ 嗯， 这个，但是它是比较适合于做凉拌菜啊。这个往往西餐里边，它都是这个用这个橄榄油的。 对，看您追求什么啊。嗯、反正我觉得呢，如果说您单纯从营养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橄榄油呢，在各方面呢略高于芝麻油。 哎， 嗯，那么从香味儿来讲呢，咱们。特别是北方人呀、啊， 对 啊，南方也挺好吃个芝麻油的， 对对对 对, 对、 啊，就喜欢这种芝麻油的味道，点点小芝麻油是吧？ 其实您可以调和一下、 嗯、 啊，我觉得这个 豆哥是吗？ 做点调和油、 哦， 自己来调和啊， 哎， 一定的比例的橄榄油加上一点比例的芝麻油，您试试啊， 嗯， 我觉得这不妨事儿啊。 中午吃芝麻油的 啊， 晚上吃橄榄油的 也行， 是吧、 啊？因为它这两个东西它不冲突，它不是说搁一块儿然后就不行了， 有怪味儿是吧？ 哎，对，它没有啊。 行吧，也问问大家伙儿啊，这个芝麻油， 嗯， 它做点什么凉拌菜，口味尤为的特殊，也包括橄榄油啊， 哎、是吧？咱都拌点什么？ 都拌点什么啊？别拌蒜就行啊， 拌蒜也行啊。 啊， 你试试，弄点香油，拌点蒜。 嘴拌蒜，我说的是。 好 ，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 哎， 这还真需要点经验啊。 这位朋友养了小兔子啊， 嗯、 这个而且呢是刚出生的小兔子，看来可能家里原来有大兔子， 嗯， 然后生了小兔子。他说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兔兔喂他什么呀？兔兔妈妈不理他们。 哎，就为什么兔兔妈妈会不理他们呢？ 可能要不然就是第一次生小宝宝没有经验不会 哦， 或者怎么着的， 哎、真有这个可能 啊。 就是那个兔子本身它年龄小， 嗯， 不够成熟，但是它又怀了宝宝生了宝宝，没有什么经验， 对， 有可能啊。我还真听说过。 对，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还听说过有的那个兔妈妈生完兔宝宝之后，如果你不盯着的话，它、 嗯、 还会踩兔宝宝， 就是一不小心夸给压着了。 它还不是故意。 啊， 不是，他还不是说不小心踩的， 是吗？ 是故意踩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哎，生小宝宝，哎，好玩，我踩踩。有这样的吗？ 兔妈妈疯了， 不像话， 疯狂的兔子啊，这就是疯狂的兔子。 反正刚出生的小兔子肯定得，我觉得肯定得吃奶。 牛奶行吗？ 我觉得 肯定吃妈妈的奶是最好的、 啊、 但是如果说 他妈不搭理他， 来点奶粉冲点然后晾凉了。我过去养小猫那喂奶的时候，我们是拿一滴管儿，就是把那个奶冲好了以后晾凉了，然后吸到那滴管里头，然后再往小猫咪的那个嘴里头挤。我觉得小兔子你也可以考虑这么试试。 反正我知道现在啊，就是宠物商店有卖那种叫做小动物代乳有猫代乳与什么什么，就类似那种养奶粉的东西，就是给这种宝宝刚出生然后妈妈不管或者不在了的这种小动物吃的，但是我不知道它适不适合小兔子吃啊。 兔子反正你现在我觉得你给它胡萝卜它肯定吃不了。 好吧， 哎， 小白兔白又白哈， 两只耳朵竖起来， 这耳朵还没竖起来呢啊。 对，现在吃奶。 得问问养过兔子有经验的朋友。就第一个问题呢，就刚出生不久的小兔子啊，该喂点什么能给它养活？另外呢，就是兔妈妈为什么就不理它了呢？ 是， 还是说过一段时间能好了呢？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觉得够呛。 行吧， 好吧。 再来看看下面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倒是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啊。 怎么说呢？ 它是会亲家，打算可能。这天够热的啊， 是吧？串个门啊， 要去亲家家看看。头次去亲家家，说想送点花儿，说送什么样的花儿不失礼，而且还有好的寓意。送一束鲜花，应该是这意思。 看来这是未来的亲家呢，还是已经？ 我估计就是八九不离十了，你都叫亲家了嘛，应该就是定下来了，就差点婚礼啊什么之类的了啊。 对，是经常去还是？不经常去，偶尔去，头一次去。 你这问题就问的就智障。 怎么呢？ 经常去就了解了呀。 就不会问送什 么花 儿 啊？对呀，那就熟了。 这头一回去 就上他们家吃饭去了，知道吧？这肯定是头回去还不大熟啊。然后想送点这个别出心裁的嘛，就别的什么保健品的那有点俗落了。咱们来点新鲜，送点鲜花，或者送点什么盆栽的花。我估计是这意思。 好像那个就是各种花它表达的寓意都有一个固定的啊。 首先希望我猜的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反正我觉得百合肯定是没有问题。对，百 年 好 合 嘛，就是既寓意着两家百合，同时也寓意着两个新人，是吧？百合。其他的应该也有，那种比如盆栽的花什么，大家也可以给点意见啊。 送盆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嘛，是吧？ 不好是好，但是牡丹花好伺候吗？ 那你管它呢，反正我送给你。 牡丹花这个月份开吗？ 不知道。 这个月份开的是什么花啊？夏天。 这荷花。 是吧？ 那也没法，你弄一大荷叶，然后举一荷花，这个，外头还真有卖荷花的这个就是卖一大花箍子。您要是举着这个去了，我估计庆姐也得高兴，呱找一大胆瓶，空插在里头，过两天开了。 举着那个荷叶、荷花一起去了， 知道的 蓝采和来了， 知道的是亲戚来了，不知道哪吒那个。 行吧，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啊。 好， 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可以到机场的什么官网去查一查呀？ 原则来讲，这个东西应该是，我觉得是 不行的，是吗？ 不能带的。 你先说说是什么吧。 云南白药气雾剂，就是咱们经常用的那个 喷的、那个、 喷雾的那个。 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有气儿，它这个是带气儿的。带气儿的恐怕就比较危险了啊！虽然好像它那个小罐的呀，它那容量。 不大 啊，但是它是因为它里边有这个喷雾的这个压力，有压力有喷气，会不会受到影响啊？这个具体的， 问问最近啊，或者是携带过这样的物品出去过的朋友， 对 他因为要出国，飞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他的意思我估计啊。就是可能是不是最近刚刚受了伤， 要带着点这个 时间长嘛，所以他得随身带着。 要出去外出的时候备着点，万一在野外有点什么小伤的话，他用着也方便。但是 他可能有可能在飞机里要用，因为你想嘛，我要是就两三小时的话，我就忍忍了，我可以搁在这个托运行李里啊，这个不挨的吧？ 托运可以吗？就这个 托运 对 不可以吗？ 这得希望有能够在机场工作的朋友了解相关规定的啊。 我们不太确定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女孩在夏天用的那个喷雾，防晒的水喷雾， 也是能喷的、 也是这种，对， 那是可以带的。 能不能随身携带啊？ 以此类推， 对。 这个看看吧，一个是容量，一个是这种罐儿啊。 行， 这个等着各位的回复，咱们再看看啊。 对，下面这事儿其实你挺有发言权的，因为你刚忙活完这事儿，但是我不知道你都忙活这事儿啊。 说装修接近了尾声，请教各位，这窗帘杆和窗帘轨道哪个好？窗帘杆和窗帘轨道， 它这个两个都好，只是它的方式不一样啊。这个窗帘杆呢比较简洁，这个施工啊，这个搞卫生啊，什么都比较好弄。它的这个缺点呢，就是它会占的空间比较多，而且它是在明面上，你要买那种比较好看的，然后那个装的时候呢，要把它弄得结实一点。轨道这事儿呢，它相对来讲，它比较怎么说呢？它比较美观，就是它可能不会露在外边，那个它可以在里边。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就是施工的时候，你要提前设计，设计好了，一般都得做一个咱过去的窗帘盒啊，就是说你挂窗帘那个位置，你一定要给它是吊顶的时候啊，或者是单座呀，你给它弄好了，然后把那个轨道装在那个里边，让它看不出来。这样呢，这个效果就会更好， 各有千秋吧。 哎，对， 各有千秋啊。关键是看您图什么。反正窗帘杆做好了的话，它也算是家里面的一个装饰品，是吧？ 对。 但是我之前我记得我们家那个窗帘杆装完之后是挺好看，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呀？后来呢，那个窗帘吧，差点掉下来。后来那个窗帘吧，因为不是特别遮光， 对对对， 就透过来了。结果又加了一层 那种厚的，你想弄一个比较厚的。 对，结果它就禁不住了， 就把它给拽出来。 对，就是大家得考虑清楚啊。 对对对，这是装修的时候的事儿啊，看看哪位朋友还有相关的经验啊，您可以跟我们分享。 下面这条求助信息呢，应该是我们近期来啊，感觉最温暖的一条求助了。 怎么说的？ 他是说想求助我们帮忙表扬一位先生。表扬一位先生。 为什么呢？ 他是这周日啊，早晨呢去早市买水果，因为天儿特别热，当时呢就出现了那种虚脱的状态。因为他本身就是有一些病的这个病人，身体就不是特别好， 有一些后遗的症状。 于是他自己赶紧坐上自个儿那个小推车了。当时脸色煞白，心里特难受，就看见一位先生路过，他就尝试着这跟位先生说有点不舒服，您能去帮我买根冰棍吗？ 买吃一冰棍就能好吗？ 就是你那种虚脱或者有点当时低血糖的人，吃点甜的，就他就会舒服很多啊。这先生二话没说啊，简单问了一下情况之后呢，就帮这位朋友买过来了。而且呢，后面特别感人，说把那个包装纸打开之后呢，还问说您能自己吃吗？ 要不然我喂您。 要不然我喂您。他说行，我可以自己。然后又问说，我用不用送您回家呀？ 是啊，您要是一个人来的，这犯病多危险呀。 对呀，你想那天儿多热呀。那么大热天儿，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够这样无私的热情的帮助我一个病人，真的特别感动。虽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啊，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正能量的帮帮团，来传递这样的能量，为这样的有助人为乐精神的朋友点赞。 是， 而且呢，这冰棍还是人请的。 对，给他冰棍钱人也没要。 对，人家也没要钱，说听口音呢，好像是南方人，应该是一个外地的朋友。 是， 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找到他，估计可能找不着啊。但是呢，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他表示感谢。 就这个事情啊，就让人听着以后觉得那么的温馨，那么的温暖。 对，其实在帮帮团里，像我们刚刚这位听众反馈当中所提到的这样的朋友特别多。 都是热心人。 我想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事让我碰到的话， 你 我也能做到。 你和你不但会做，你还会做得更好。 太会聊天了。我们都能做到， 我相信你啊。对， 因为这不是什么难事，真的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啊。但是真的让人感觉特别温暖，尤其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换位考虑，如果说当我们有一天也碰到这样的难事，有人过来帮我们，那是多么大的一种感恩呢。 没错。好，接下来呢，咱们帮助两位想要找人的朋友啊，寻找一下。这位是寻找老朋友，他叫寻找的这位啊，叫郑占霞，原来是北京电话局75分局的一位工友。现在呢，这个北京电话现在属于这个中国联通啊。他的年龄呢在65岁左右，原来住在广渠门电信宿舍，我们是同事关系，很不错啊。后来呢失去了联系，想寻找到这位老朋友，问问您可好吗？这个找人的朋友呢姓徐，叫徐丽华，他的电话是18210565963 18210565963。知道信息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 下面也是找人的啊，是一位叫做马慧芬的朋友找人。他说我想找一个原来的同事，他叫罗秀兰，家住神路街，以前呢是在乒乓球拍场 上班啊，这后来呢就调到永安里印刷厂上班了、 嗯、 然后有好多年，得有小几十年没见了，特别想你，说我们岁数都大了，估计日子也不长了， 是不是退休了已经 应该是啊、 嗯、 他说特别想找到你，就看看在这里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哎， 这位姓马的朋友的电话是13552699169，13552699169。 好， 嗯，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有一个玻璃，说怕把这个玻璃杯磨坏了，就给这个玻璃杯上面呢包了一层保鲜膜、 哦 啊、说现在这个保鲜膜拿不下来了，粘得特别紧、说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想问问朋友们该怎么办啊、 嗯、 啊，有一玻璃杯，然后自个儿跟上面 缠的保鲜膜， 哎呦，您这日子过得忒精细了呀、嗯、这玻璃其实不太怕，除非你摔了它是吧，不太怕磨什么蹭的，您还说怕它给磨坏了，弄一保鲜膜，那估计是不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玻璃杯啊、 有可能 啊，反正现在说给粘上了，粘在一块堆了、嗯、该怎么办， 那 大家给出出主意吧。 哎，对，你找小刀咔着吧，又怕这咔着 坏了，本来就是 本来就怕磨、 嗯、 对，看看有没有什么这个什么清洗啊，或者说是用点什么化学的方法呀， 膜它应该是一层一层缠上去的、 嗯、 就找着那个头，就一点点往下弄呗、 你说的要是能找着它不就弄下来了吗， 也是哈，想不出来您那缠成什么样、啊、 估计你想这杯子它要是经常放热水啊什么沏茶呀、啊、什么的，这温度这个常年的作用之下、 全糊上了， 哎，它已经应该已经结合得很紧密了、嗯、 行，这回您弄下来之后啊，您千万别弄保鲜膜了、 哎、 外面有卖杯子套的， 对对对， 是吧，都现成的，您干嘛呀，这是跟自己较劲大热天的啊。 过去有好多这个手巧的这个 勾那个是吧， 哎，他们会用那玻璃丝啊、 嗯、 勾那杯子套，哎，可好看了。 行吧，那我们这些问题呢、嗯、都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 好， 比如说小兔子的问题啊，这杯子套的问题啊，还有这个、这些什么窗帘杆的问题啊、云摊牌窑的问题啊、等待大家的回复啊。 没错，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嗯、好，看看这位朋友啊，是一位应该是养猫的朋友，他说他要转让的是猫砂、猫外带猫粮等等啊，新买的没开封的，40块钱的价格转让啊，电话是1581003900115810039001。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呢，他有一个新的小的购物拉车啊，三个轮子滚动的，爬楼梯很方便啊，三个轮子，那应该是一边三个轮子那种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031041217 13031041217。 好，这位听众呢有一辆飞鸽牌的28自行车、 嗯、 绿色的，说我这个前后胎里都是 啊，里外胎， 里外胎、啊、哎呦，这没小写一错字儿吧， 前后胎里外都是新换的 啊行，好吧， 就这，人就是说前后轱辘的那个内胎外胎， 对， 都是新换的。 我这个业务不熟，所以念起来不利索啊，半算了是吧？ 哎，对对。 大链套、铃锁、车框都齐全。 哎， 哎，这念对了啊。 说大链套就是把那个车的那个链子完全包在里边的那种，这叫大链套 啊。说都是齐全的啊。 嗯， 打算150出手，电话是1352190680313521906803。 哎，说起这绿色的28自行车，我小时候的印象特别深刻、 哎、绿颜色的， 对，那邮递员都骑这个颜色的、 哦、我也是在想那个， 哎，然后一打铃当当来信了啊。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跑步机啊，在迪卡侬买的，原价4000块，现在还有70%新，700块钱转让啊，100%。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啊，他留的是微信号，是就是其实你要是英文名呢就是 Jessica 啊，杰西卡，他是如果用咱们汉语拼音念出来呢就是还是英文吧， JESSICA 后边是6135啊， JESSICA 6135，这是他的微信号。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呢想转让的是漫步者高保真有源音箱一对儿、 哦、 原价是1080，现在呢就要一尾数， 就是去了整留了零， 80有商量啊， 好嘛， 还送4个话筒，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3693285840

但是煮的话是不是也有把杯子煮炸了的危险？ 不知道啊，咱不是都没试过吗？他可能真是挺着急的，后来又把这个电话给补充过来了，就是他这个保鲜膜粘玻璃杯上了啊。我们把他的电话说一下，一位姓李的女士，电话是13681376241，13681376241。 好， 我们再来说说小兔兔的问题吧。 哎，兔宝宝啊，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兔子妈妈生完宝宝以后不管它呀，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母兔它缺水，说它是生完宝宝以后，你应该及时的喂给它有营养的水就会好了，就是它缺水，它没奶啊，怎么喂啊？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小兔子出生之后，这个人啊，千万别拿手去动它，去拿它，因为你的那个味道啊，你拿它你就沾上了你人的味道了，大兔子就会嫌弃了，就不会给它喂奶了。应该用母兔的尿液在小兔子身上啊涂抹一下，大兔子才会继续给它喂奶。 哦，就是恢复它妈妈本身的那个味道， 啊、 是吧？ 因为你看，小兔宝宝出生以后，咱可能出于喜爱它嘛，尤其是小朋友，哎呀，太可爱了，我摸摸，太可爱了，我抱抱。结果大兔子一问，你抱啊？你抱吧，你喂去吧。 好多动物都是这样，包括一些小鸟， 哎、对， 也不能碰，一碰的话，那个母鸟就再也不管它了，碰都不碰啊。 严重的情况下。这个大兔子还有可能就会把这个小兔兔给伤害了， 害 它踩它。就刚才你说踩它，为什么会踩它呢？就是因为它觉得它有异味了， 不是我的。 哎、啊，对对对， 好吧。这位听众应该是也挺有经验的。 哎， 他说新生的小兔子呀，说不要管它。说18天之后呢，它就能自己乱跑了。 对呀、 啊。说千万别动它，说一动它的话，要不然一个都活不了 啊。 大兔子会把小兔子全压死。 就是啊， 就那意思还是不能碰。 前提就是千万您不能碰它。 就是你要是碰它的话呢，你也别拿手去碰它，你找个什么家务事儿。 嚯！ 啊，就是你给它，比如扒拉扒拉呀，或者怎么着，就是你 那一个 弄它一下，就不要拿手直接碰，带味儿的。 小棉棒什么的。 哎，对，就是不要直接把你的气味。弄在他身上，因为咱们这鼻子不如兔子鼻子灵，是吧？ 那当然。 还有听众说，刚出生不久的小兔子呀，得给他准备一个盒子，在里面呢还要铺一个毛茸茸的垫子，然后把它们放进去。这位说，其实之前我倒是喂过，就是用那种点滴瓶啊，里面放一点鲜的牛奶，然后细管下面呢不要针头直接滴下来，就直接滴给他奶喝。 对， 说还可以调节快慢。说全活了， 不容易。 纯的鲜奶行吗？是不是得兑点水啊？ 最好是用奶粉， 是吧？因为我觉得纯的鲜奶是不是对于小兔子来说，它也消化不了、啊？ 对，万一你那个 可能得兑点水， 这个、消毒的不够干净，它有点细菌什么的，它小兔是非常脆弱的。 对，还有听众说他的经验是用那个眼药水瓶儿 啊。 哎，那您怎么把东西灌进去的呢？ 吸啊，那个有的不会老的眼药水瓶也有底下带一个小皮的那个像是往里一摁它就能吸的、那个。 眼药水瓶也行，那个注射器也行，就针管嘛、 哎。有的眼药水瓶本身就是塑料的。一捏就吸。 他说你要注意推进的速度，要一滴一滴的喂。 对， 如果太快的话会呛到他。 是。 还有就是建议购买刚才我们说到的小动物代乳，什么猫代乳啊、羊奶粉啊，反正你可以去网上或者是宠物店购买，说他们经验很丰富，养兔子没有问题啊。希望小兔子都能够活下来。 对， 谢谢啊，都是充满爱心的朋友啊。 好。接下来再看看其他的回复， 送花的回复 ， 送点花吧。 有朋友说你回亲家，你送个君子兰呀、啊，寓意是天长地久啊，其实也挺好的。君子兰， 君子兰好就不好养。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会养？ 咱们这儿 对对 一请那个有经验的那个专家来的时候啊，就是问君子兰为什么不开花的问题挺多的。 是， 反正就是会养的朋友特别会养，就你有经验了；就不会养的朋友就是光长印儿，不开花。 我送他花，我管他会养不会养呢。 做人要厚道。 或者说，哎，来点大陆的是吧？就像刚才说百合、康乃馨，是不是？你也再配点什么叶子呀什么的，然后弄个那个花束，是吧？就抱着去也挺好的。 就是一种是先切花， 哎， 大树， 对， 然后就这几天吧， 或者 是吧，十来天。 盆栽的， 是 吧？ 盆栽的时间长啊， 哎， 行吧。 你要怕不好养，你送多肉。 那个其实更难伺候。 还行吧。 弄不好更难伺候，就会的话都没问题、啊。 哎，要不然有没有会亲家抱着一大盆仙人掌去的？这个恐怕。 而不至于被打出来吧。 先讲净化空气特别好， 哎，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刚才还有说到这个窗帘杆轨道的问题、啊、 对对对。 那这位听众说，其实你非要说好坏，他分不出好坏，就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芝麻油橄榄油似的，它没有什么好坏， 哎， 就是有所不同。 嗯， 说我的经验啊，刚装修完不久，说窗帘轨道呢，其实现在也分成两种，一种是明杆，一种是暗轨。 哎， 说明杆的那个材质也不一样，什么不锈钢的呀、木头的呀、铝合金的，还有铁艺的。 嗯， 他说落在墙壁，是那种。然后轨道的呢，其实也分好多种。如果说装不好的话呢，容易变形弯曲。对， 对， 就说暗轨挺好的，他个人觉得暗轨目前来讲比较美观， 哎、 嗯，也比较方便做床幔，就是窗帘的那个幔帐嘛， 嗯， 还可以弯曲什么的。 所以你要是选择暗轨的话，你就一定连那个吊顶什么之类的都一定设计好了，给它留出地儿来。这样才比较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 对， 哎，你如果全都装修好了，顶吊顶也完了，或者甚至根本就没吊顶，你又没有合适的位置，你说我还要装一暗轨，他那打哪儿暗去呢？ 反正就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整个重新装修啊，这些事儿都好办， 哎， 可以问那个专业的装修人员和设计师。就怕哪一种你知道吗？就特别容易纠结， 就半截就改 一 框， 我这一块想改一改，这种其实特别容易纠结。 好吧， 嗯。下面这个听众呢又问了个新的问题啊，他们家有一电脑，说电脑的打印机跟扫描机啊，说有十来年都没用了，说我这还有可用的价值吗？ 哎、 你熟吗这业务？ 多少年没用了？ 十年，他写的是十余年不用了。 十余年不用了，你看他还能用不能用？因为现在你那个电脑，你跟他你都配不上套，就是。我记得那个就是那会儿特别最早的那个扫描仪啊，它的那个就是接的那个线啊，都是那种那个 USB 接线，它都没有直接插 USB 口的接线，用一种1394接口的线。现在这个现在出的机型上连那1394卡都没有了，你这个线插的你都插不上， 嗯， 所以基本上是用不上了 啊。如果都是以前的啊，也是连在以前电脑上的，您先确认一下它还能不能打印或者是扫描出来东西了。 以前电脑，您现在如果是还是 Win95、Win98的机，那 也 用不了了，对。 嗯，所以这个事儿不太好判断，但是呢，就是能告诉您的就是它确实没多大用处了。 嗯， 这么说您能接受吗？ 哎， 应该是没多大用处了啊。这位听众说，橄榄油怎么吃啊？ 嗯， 生拌凉菜的味道怎么样啊？ 啊， 挺好的。 你对，因为它比较适合于这个做 凉 拌菜。 对，您尝尝就知道了。 反而是炒菜不适合用橄榄油，因为它你经过它那个高温以后，这橄榄油的这个营养啊就被破坏了。其实那个口味也不咋样。 嗯 啊， 试试就知道了啊。 好吧，嗯，刚才说到了这个云南白药七无忌的这个朋友，他说他要坐飞机，能不能带？我查了查网上说的。朋友们，这个回答的大多数的回答都是不能携带，就是因为它是气雾剂，它能够喷，它有压力。你记不记得那个打火机都不能带？ 哎， 因为那打火机里边它也有这个，就是可就是什么可挥发性的这个东西。 就别说你随身了，托运 行李里都不允许托， 是吧？行吧， 换点别的， 对、 啊， 换点别的，看能不能替代。 对， 然后实在不行的话呢，我觉得您去问问大夫， 你 说我有没有其他东西 可以 替代？ 弄个小瓶的那个碘酒啊，或者红药水，就完全可以替代。 这个、不管跟云南白药的意思不一样吧，它那个喷雾剂是就是缓解疼痛什么止肿的 那 种。 那你可以选择福他林啊什么这类的小瓶的那种药膏。 问问大夫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东西啊？这位听众说，我有一台京都牌的立体收录机 啊， 说我这个拿它听收音机啊，有时候就听起来有点听不清楚， 嗯， 说得 拍一下 才能出声， 这也是有年代感的东西了吧？ 啊，说能不能麻烦告诉一下啊？ 是哪有修 哪有修这种小家电的地方哈？ 这您得在您家附近转悠转悠吧，这个。一般就咱拿城里边吧，城里边说吧， 嗯、 这个一般的这个小区周围啊，胡同里头啊， 保不齐哪儿就藏着一个维修小家电的地方。如果您住在一些新建的小区，恐怕比较少，就得奔那个什么呀，附近有没有大一点的大型的集贸市场。 嗯， 啊，这里边可能保不齐都有。 行吧，嗯，那您可以试试啊。 是因为这个朋友也没具体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啊，到底想要找什么样的这个维修点啊。另外这个机器我觉得也有年头了啊，实在不行的话也修不了，就换一个新的收音机。 好吧， 嗯， 你出钱。 收音机没多少钱 啊。这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刷屏了，我找不到了，就大概的意思我记着啊。 什么问题？ 就是他求助的是一个小朋友的问题。 哦， 嗯，他说我们家的这个孩子呀， 嗯， 我看多大啊，两岁半。 是啊， 我们家小孩今年两岁半，从一岁半的时候呢就莫名其妙的掉牙。 哟， 你看都孩子都该长牙的时候啊，这孩子莫名其妙的掉牙。 不是换牙吗？ 对啊，他说现在都已经掉了两三颗了 啊， 说特别着急，然后呢去看了几家医院呢，愣是没有查出原因，说 就是 没招了，想求求各位帮友，就是哪位咱们这儿人多识广啊，人多呀，说有没有了解这种情况的，或者碰到过类似情况的。 一岁半的孩子开始掉牙。 对，说在哪儿看，能不能跟他联系一下啊。他的联系方式呢是，我看看啊，1500139270615001392706。我刚才把这个问题呢也发给了一位儿科大夫，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回复，如果有回复的话呢一会儿第一时间就放给您听啊，拿语音放给您听。 哎， 嗯， 这个一岁半就开始掉牙的话，就这个有点， 这是个大问题， 太早了， 对，大问题肯定是有问题的。 一般换牙怎么也得四五岁五六岁吧。 行行行，嗯，好，我们感谢大家给我们的一些问题的回复啊。接下来我们先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看看朋友们的求购。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台电冰箱，他在顺义区，是一位王先生啊。王先生的电话呢是13683319104 13683319104。这位朋友求购二手车的记录仪，应该是那个行车记录仪，还要带有倒车影像功能的这种那个行车记录仪。联系人呢是宋先生，电话是13269096818 13269096818。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一台家用的制氧机，电话是13366381338 13366381338 13368。 下边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个6到8公斤的滚筒洗衣机啊，45寸左右的液晶 4K 彩电啊，这是一个洗衣机，一个彩电，还有三人沙发一套啊，双人床一套，组合柜两组，这都是求购的。您这是全套家具，要布置新家的感觉， 估计是啊。 嗯，好吧，反正有这一类东西的都可以和他联系啊。电话是13522733463 13522733463。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 W10 台式电脑一体机，我不知道您这 W10 您是哪个品牌的型号啊，还是说装的是 Win10 系统的这种这个台式一体机，反正它要一个台式一体机的电脑，配置和性能要好一些，还要触摸屏的，有这样的电脑吗？啊，那个触摸屏的电脑我还真没用过，我也没见过。 要的 Pad 吧？ 要不然就是那 Pad。 对， 人家说了台式或一体机的电脑嘛。 那现在有触摸的吗？ 没，我没有印象当中有哪个型号的台式机或者是一体机它是触摸屏的啊。还要有发票，有保单啊。这个保单是什么呢？保修的那个单子。有意转让的朋友，请和我联系，电话是18610081729 18610081729。 嗯， 好好研究研究这东西。 行行行，我们打听打听啊，有这个没有啊？ 哎、 有这个我们也来一台啊。 哎，没错。 说到这个粘到玻璃杯上的东西啊，这位听众说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事，说方法是什么呢？说把粘一起的杯子放在盆里，再放上水， 啊、 用手轻轻活动，就能给它弄开了。他说我试的是挺管用的。 哦， 但是不是用保鲜膜装的，要不然你也先试试，因为保鲜膜它更薄，它更 贴合的更严丝合缝。 是， 这位说用裁纸刀，裁纸刀不更那个细一点吗？说你切一道线下来，给它撕下来。 你只要你不要切透它啊，切透你不就划着那玻璃了吗？因为你那个保鲜膜贴在上面，它还是有一定厚度的。那个裁纸刀，你在这个厚度之内，你划一个印儿，那个表面那层就好抠了， 撕下来就行了。 哎，对。 好，还有刚才那个小朋友的问题啊，我也问了这个儿科大夫了，人家大夫说这个不太属于儿科的范畴。应该去口腔科， 是 有专门的儿童口腔科，应该去那儿去看一看。 对，我看网上也有问类似问题的朋友，有的人回复说你去查一查会不会是缺钙呀，去医院做一个微量元素的检查。 其实你说不至于，因为他已经做了检查了，我觉得可能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对， 这么点小孩掉牙真的不是件小事啊，你也不能，这个我们能理解你的心情啊，这事确实不能太放松了。 在医院那儿都查不出具体的毛病来，可能我们这么听着说着，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进展。 对，不知道去的是什么医院。 对， 不行的话，就是再去一些大一点、好一点的、更权威一些的医院啊， 及时就医啊， 口腔科去看一下啊。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特别感谢大家在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稍后呢是北京榜样，之后呢是记忆的唱片。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许毅，女，1979年11月出生，东城区地方税务局税政管理二科科员。2015年起，许毅携女儿数十次为弱势群体捐款捐物，累计数万元。他发起的义演小分队开展“为爱启航”系列活动，已招募志愿者90多名。2017年6月的公益演出筹集善款13711元，解决了云南上拉堡小学孩子们一年的用餐补助。3年间还为养老中心送演12场，扫地、聊天、慰藉孤老。 王月鹏，男，1979年11月出生，昌平供电公司配电线路高级工程师。冬天在绝缘服内身着单衣，夏天绝缘靴里可倒出汗水，稍有不慎，瞬间网断人亡的高压带电作业，王月鹏已干了18年。他率班组作业日均3到4次，累计多供电量9800万度。他拥有4项国家级专利成果，均被推广，多次参与国家电网相关理论与实践著述的编写工作，奉献了宝贵精神财富。 杨大伟，男，1977年1月出生，广安门医院南区骨二科主任医师。杨大伟诊疗患者近20000人，做手术2000多台，未收病人一个红包。为使农民患者心安，他曾用红包为其交了住院押金，待痊愈后才言明，令患者落泪。他从不开昂贵无用的药品，还曾为贫困患者支付药费。他全年无休，常在休息室过夜，在父亲肾癌住院、爱人分娩等关键时刻，都在患者身边。 吴有明，男，1946年10月出生，怀柔区淮北镇大水峪村村民。打了50年铁的吴有明经营着有60多年历史的铁匠铺，用最严苛的标准、最低的价格为父老乡亲打制修理铁器。年纪大了，抡锤已吃力，他就守在旁边，生怕工人偷工减料。即便入不敷出，他也坚持成本价，坚持打铁。他说，从师傅那时候开始，这里的炉火就没断过，如果断了，乡亲们到哪儿去修理农具呢？ 姚金硕，男，1992年10月出生，大兴区彩玉镇网格巡查员。2016年5月23号下午，姚金硕巡查中发现火情，迅速赶往现场。起火农户院里此刻还坐着一位瘫痪妇女，急中生智的他见一木垛，踏上后翻身入院，将妇女挪至门口处，随后门被砸开，二人获救。放下妇女，他马上从隔壁接上水管，登上梯子，又开始灭火。 待消防员赶到，将火扑灭，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瑞麟会员日买198元羊奶粉就送198元紫砂养生杯的活动，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花198元喝一个月的羊奶粉，还能白得一个紫砂养生杯，肯定不吃亏。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您应该知道紫砂养生杯可是瑞麟的明星赠品，之前是订购6盒羊奶粉才能免费赠送的，今天订购2盒就送了，您还不心动吗？ 对啊，常听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款紫砂养生杯外壁采用的是304不锈钢烤漆，内壁则是紫砂泥材质，不仅外观漂亮大气，而且泡出来的茶水更加纯透芬芳，清香宜人，再加上独立的礼盒包装，送人自用都很有范儿。关键啊，是今天订购1个月2盒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这样的优惠也仅限瑞麟会员日才能享受得到，所以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千万不能错打漏拨了。 看到手机尾号1910的刘阿姨说啊，天热了，正打算去超市买个水杯呢。 嗯， 听说今天订1个月的羊奶粉就能送紫砂杯，那就订个6套，我和这个跳舞的姐妹们一人一套。 嗯， 还有3071的蔡先生说，工作太忙了，吃饭都没定点的，这老婆每天放几包羊奶在包里，温水一冲就能喝，简单方便。今天送的紫砂养生杯啊，刚好可以放到办公室里。还有5561的刘大妈说，之前不是订购6盒才有紫砂杯免费送吗？现在怎么订2盒就送了？不会是这个羊奶日期不新鲜吧？ 您放心啊，抢购时间推荐瑞麟羊奶粉已经有多年了，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了，符合国家食品标准，线下有实体店，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北京家庭在喝瑞麟羊奶粉。 嗯， 而且瑞麟羊奶粉从挤奶、杀菌到干燥提纯快速完成，所以生产日期您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啊，本次第一届瑞麟会员日门槛很低， 是 只要99元就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2盒原价是516元，加上一支紫砂养生杯，将近700多块钱的产品，今天才花到198元。想想看啊，平时看场电影都要30-40块钱，吃顿洋快餐也是100-200块钱。 嗯， 买双凉鞋，买套夏装，说不定就要大几百块钱。难道全家人的基本营养奶制品不应该喝得好一点吗？ 嗯， 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最后的一分钟，您打进4007106108，就可以花198块钱喝1个月的羊奶粉，还要再送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支。各位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 6833-0356 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